欢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今日2025年6月24号，咁啊几单中国游戏相关嘅严上新闻，咁我哋谷埋一齐讲啦。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会搞我件事。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第一单同中国无关啊，穷人冇资格揾林营司长。虽然啦，我真系接触完之后，我都几肯定。大部分嚴上都是攞嚟講嘅，咁啊呢個 Shadowworks 佢出咗個新版啦，佢冇叫二啦，即係佢唔夠膽自己叫自己二啦，但係係另一隻新嘅遊戲啦。Shadowworks 係一隻 CY Game 出嘅手機卡牌遊戲，你當係盧石啲 friend 啦咁樣理解啦。雖然佢同盧石真係有幾分血緣關係嘅，然後重點就係佢出完咧係嘅。各种改动佢相对于原版嘅《水道王》俾人嫌上，俾人话佢死要钱啦咁啊，几点啦？啲人就其中一样就系最主要，其实我觉得真正系问题嘅咧，就系佢原本咧就系100个水晶抽一包，而家变咗500个水晶先抽一包，都系一包8张，因为我特登睇埋噶个水晶价格冇一个。咁即系每抽一包价钱贵咗5倍，咁理论上入边 game 入边嘅货币都可以抽嘅，咁嗰个都变咗5倍嘅。不过咧就嗰个派咧就应该系松手咗少少嘅，以前咧佢系俾得好孤寒嘅，咁应该系有5倍增长，反而调翻转，咁贵咗5倍。不过呢只 game 唔一定要俾钱嘅。啲人就讲到，你唔俾钱啊，连一个次样嘅卡牌嘅卡组都早砌唔到啊，乜乜七七。作为一个开服就玩输到嘅。咁而家姑且当佢第二代啦，出到嚟我都掂咗一下嘅。其实咪又系当初嘅情况咯，因为佢系将之前嗰沓出咗好多卡嘅，佢将其入边分其中142张抽咗嚟出新嗰代，应该系啊，我唔系非常 sure，但应该系出入边好多都系旧卡嚟嘅。因为佢一开始其实虽然话啱啱开波，即系佢个 standard 啊，佢嗰阵时都系100几张噶咋，其实一开始一样系咁样嘅情况噶，就系每个职业佢入边分咗7个职业定8个职业，即系佢后边又加咗噶，咁系每个职业都系唔系好够砌卡噶，一开始系咁，都系一样系咁嘅状况噶，所以话咩要付大金先可以俾到嗰阵时，我谂紧吓，我一毫子都冇俾过，抽咗大概40零包，佢俾入边俾嘅。即包括嗰啲咩活动啊、开 game 啊嗰啲嘢，嗰啲一开始做任务嗰啲嘢，嗰啲整完之后抽咗40零包，我砌到喎、啊。当然唔会话随心所欲够任砌嘅，因为话咩穷人玩唔起，我谂紧吓，当初第一代又系咁，而家第二代都系咁，我都冇俾过任何钱嘅，老老实实。甚至调翻转，我第一代开荒的时候仲痛苦啲咯，因为嗰阵时系冇咁多开 game 会有资源俾你可以挖到嗰啲啊，因为大家都知啦，呢啲手机 game 啊，啱啱开 game 嘅时候啊，系会有啲地方，即系譬如睇故事啊、打主线啊嗰啲，会俾翻啲资源俾你噶嘛。佢呢度相对嚟讲已经比第一代嘅一开始好噶啦。我觉得几样嘢啦，一嚟就系你由之前咁丰富嘅环境，突然间变咗一个只有一 set 142张卡。嘅情况，你系的确会突然间有一个好贫乏嘅感觉，但呢个系正常嘅事嚟嘅，即系同隔篱档扑克扑克一样情况。啱啱开 game 嘅时候，肯定系咁嘅咯。咁佢后面再出多啲 booster 的时候，咪会解决呢个问题咯。我指嘅系唔够卡砌得唔好，因为就算出到活动，我好似都系咁样噶，都系譬如啦，用法师嚟讲啦，你打超越嘅，我系砌唔出一个纯法术嘅超越抽牌噶，好正常噶。就算当年都系咁样噶，你都系要参少少唔关事嘅嘢落去噶。当时系咁样嘅状况噶，喺第一个 booster 未出的时候，即系呢一点啊，就唔关你放唔放金。不过的确系嘅，如果你系重货或者点都好啦，总之你好卡系齐嘅，咁你的确系可以相对个选择会多啲，因为你好似咁样无货嘅。啲 common 银金大致上你都会砌嘅，咁你用 common 银金砌，再捞少少 rare 同埋 bific， 我知道我咁嘅讲法唔系好咩，其实呢个 MTG 嘅讲法嚟，不过佢又叫铜白银金同埋传说啦，因为你抽到传说卡嘅数目比较少 ，rare 同 bific 比较少嘅状况之下，你选择会更加少，呢个系事实嚟嘅，但我只能讲。其实有好多套组其实唔多可以要用 Mythic 嘅，即系你非得要参商 Mythic 你先可以砌到 deck 嘅话，我真系帮你唔到咯，我只能讲， 即系，而且一开始，尤其是呢类嘅游戏咧，系对战游戏嚟嘅。一开始大家都咁高咁大，大家都缺卡噶啦，系冇错。可能啲货长可以吊打你嘅，但系吊得几多次啊？入边有 ranking 嘅，大家一开始六宝石慢慢打起，你打到去 D 嗰阵时，即系大概咁高啦吓。咁嗰啲货长早就上晒去 A 啦，关你咩事啫？佢唔会 high 到你噶，佢只有一开始大家都系伪新手嘅状况先可以咩？我只能同你讲，喺我个少许嘅经验入边就系嗰啲咁嘅货长都好啦。如果我对住佢，我一样可以吊打佢。如果系货长兼强者，另一回事，我系会输嘅。但系如果你系乜都唔识，就系纯粹重货嘅话，呢只 game 基本上我一定可以吊打你。咁而嗱，我唔知现在系咩状况啊？喺旧世界嗰阵时咧，即系旧一代嗰阵时啊。我系从来冇俾过任何一毫，哪怕一毫子俾 CY 嘅。但系我而家应该，我之前啱啱揿咗一揿，大概佢合成嗰度个用嘅粉啦，我咪点结咯，话是但啦，应该有20几万咯。简单讲就系、是、我任何我想砌嘅 deck 我都可以生成，净系生成出嚟都仲够。即系当年系咁啦，而家个新嗰个就唔知。而家呢个的确系大家开放年代都系咁样噶啦。我只能讲你如果你真系一定要俾钱抌出嚟嘅，我只能讲系你啲胜负心会比较重咯。我咁样讲可能有啲面，但系系咁样噶，真系唔需要去抌钱落去。尤其是而家呢一刻，佢出嘅应该系最基本嗰一包嚟嘅。往后你会后悔抌咗太多资源落去添。如果你真系想玩落去嘅话。即系啲人喺度嫌上话佢贵啊，成日跟住喺 Steam 上边，因为佢呢个系 Steam 度有啊，系压倒性负评。大家跟开我哋新闻睇开玩开 Steam 嘅都知道，压倒性负评系非常困难嘅事嚟啊，比压倒性好评系难好叫多啊，因为你又要有翻咁上下有人去俾分佢，又要有足够高嘅负评率。咁啊，甚至系一度上到第二名。当然我哋永远王座就系三国杀啦，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佢系黐紧到系，只要有人试图去挑战佢个最下位帝王啦，佢就会调翻转去洗嗰只 game 嘅好评嘅。咁所以虽然话个负评率系落唔到去嘅，尤其是佢系免费游戏，即系话任何玩家都可以 down 落去，因为 Steam 个评分机制系要有只 game 先可以评分嘅。咁如果系一般收费游戏，你要俾最少要俾咗钱先得噶嘛。所以免费游戏就特别容易洗，无论系正评定负评都系啦。咁。所以个三个晒嗰个负评就算够数啦。咁啊因为钱呢样嘢呢调返转到底关唔关呢个负评炸弹呢，我就真係唔知啦。我唔喺 VSET 入面入面调重，我唔知佢会点样判。因为 VSET 嘅规矩就係、是、如果你系因为隻游戏唔相关嘅因素而俾佢负评嘅话，佢会视为负评炸弹然后移除嗰啲负评嘅。咁但係隻 game 买得太贵，内购太贵，又好似系入面嘅嘢嚟喎。咁啊，啱啱讲尘粉讲漏咗样嘢，佢即系佢有个尘粉系统，即系话你可以将一张卡拆咗佢，然后佢会俾翻啲尘粉嚟，然后若干嘅尘粉你就可以合成翻一张卡出嚟。咁当然啦，拆就拆得少，合就合得贵啦。咁啲人就话佢呢个入边佢有个我叫第二代啦，唔好烦啊。第二代里边咧，佢就将个拆个规则就改成咗，原本咧就系任拆嘅，随便你拆嘅。而家就系变成一定要超过三张先准拆，有呢次无记命令机嗰种玩法啦。咁系咪好紧要呢？可能有人好紧要，但我只能讲喺第一代一个作为一个零货金嘅玩家，我只能话听我从来冇拆过任何一张唔抽三张嘅卡，我系从来冇做到咁嘅嘢，即系好蚀嘅。调翻转到你需要佢嘅时候，你又要合成翻，系好蚀嘅一种事嚟嘅，系完全冇必要嘅。老老实实唔够咪唔够咯，唔会死嘅。即系你储够你咪合，唔够粉你咪唔好用字咯。即系如果系一张rare 甚至 mythic 先可以行得喐嘅，咁你咪暂时冇玩咯。即系譬如你最简单妖精嗰个高富丁，你冇嗰只虫。咁你话行唔喐嘅系，你咪将你个少量嘅尘粉资源用喺佢上面咯，唔一定要将啲唔够三张嘅卡拆咗佢。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奉劝各位，都奉劝各位唔好咁样做，资源管理问题，即系你一开始咪 安安分分咁玩皇家咯。其实皇家就最简单噶啦，无论你抽到咩卡，你抽到啲更加好嘅卡，你咪换替落替落去，唔会太大问题嘅。即系大家都系嗰句，一开始大家都咁高咁大，佢咁 Q， 因为佢一开始得第一包得142张卡，佢要分咁多个职业，仲加埋中立啦吓。即系佢咁样分之下，每一个职系统一定系唔够啊，大家一定系甩甩漏漏嗰啲啫。大家都系咁高咁奶嘅啫嘛，唔会差好远嘅。即系。因为都几多嫌上下，所以拿出来，但我即系我嗨完之后，喂，真系真心唔觉得，除咗抽卡贵咗五倍之外，我真系唔觉得佢有咩好大问题。 我抽卡我贵五倍已经有啲大问题啦。 咁我从来冇俾过钱，零嘅五倍都系零啊嘛，所以对我嚟讲真系冇咩分别。因为入边现金咪钱贵咗五倍，但佢都大致上佢都俾多咗五倍咯，唔系真系好准确咁去统计，但系体感上啊，大致上佢都系俾多咗五倍俾你。咁咪唔会差太远咯，咪唔一定五倍啊，可能三四倍咯，可能会辛苦少少，但系我个人觉得还好咯。即系当然我都知道要多谢啲货长俾我有 game 玩嘅，咁啊惹到佢哋唔高兴，咁啊另一回事。但系调翻转，我觉得佢而家呢个状况咧，其实相对嚟讲，相对啊无货玩家其实更加大优势，因为入边现 game 无货得到嘅资源系一样成咗五倍，即系每一个啦。但系货金得到嘅优势咧。少咗五倍，你咁样理解先啱噶。你货金嘅钱贵咗五倍啊嘛，嗰啲大货就要俾多五倍嘅钱，先可以得到以前同样嘅优势。咁调翻转，你无货玩家其实反而仲更加优势嘅。咁但系咧，而家主要嘈嗰啲咧就系无货同微货玩家，啲重货咧就直接咁货落去嘅啫，冇乜出声嘅。即系，不过大家唔爽，咁我理解大家唔爽嘅，即系一个唔爽就。样样都睇唔顺眼，我反而觉得佢系因为新嘅，应该系因为新 game 咧，咁佢有啲嘢唔齐，然后佢作为游戏最大嘅原罪系乜嘢咧？佢几乎冇喐过佢嘅系统，我几乎可以牵埋无缝衔接，除咗个新嗰个超进化之外，冇任何新嘢。新进超进化系统亦都非常之容易理解，因为佢就个进化系统再改少少，同埋佢改咗个先锋后宫个进化点数嘅数目。真系系统上嘅微调，你甚至一个大更新就已经做得到嘅嘢，然后佢藉住咁样去换咗个新 game， 清空咗所有玩家嘅资源，就有啲似 Love Live 之前嗰个手机咁嘅情况啦。好地地呢出就系二代咧，因为你第一代嗰啲会全部清空晒冇晒咯，咁你咪重新放个 game 咯。 跟住最其实所以点解就系私架啲咩锁链战记咁样，出只第二代死咗，第二代仲喺度，只有聪明咯。反而就系、是。你第一代你 keep住定期嘅新歌加落去，你成本系好捻低啊嘛，咪有个 keep 住咯。最戆居就咩？以为将只转晒第二代，结果就咩？第二代死咗，第一代斩咗啊！结果而家就尾咗就无啦，冇咗只 game。而家其实好多人系仲系想玩啫。喂，冇咩事，咁样够几过瘾啊！唉， 咁呢方面咧 ，C Y 系聪明少少，最少暂时见到系啊，呢一刻第一代系未仲行紧喐嘅。仲行緊嘅，我啱啱單日過去睇到佢，雖然我好撚耐冇登入過啦，係佢依然係 work 嘅，仲行得喐嘅。我唔知佢會唔會接咁，但係如果佢第二代真係有啲咩冬瓜豆腐的時候，咁你咪縮翻去第一代咯。雖然我可能嗰陣時就可能大家又會再屌多一次噶啦，即係呢個好明顯係個清空陰謀嚟。因為如果你話佢撐咗好遠，個系統大改如何那樣嘅，都大家可能條氣會鋸少少。雖然我只能講呢個咁嘅系統咧。是几难去改变的。我好像没有在 podcast 讲过，文章上面我就讲过，就是在当年写专栏的时候有讲过 Shadow 基本上就是抄炉石战记。炉石战记基本上系统就继承自己 MTG 的，所以为什么会这么熟，所以它的系统是很难去大幅地改变的。虽然要改真是不难的，现在这么多 card game， 就是它这样改就的确有些食相难看，几乎不要动过的情况，以新一代的名义去清空了旧玩家资源。因为很简单，就是如果它不是出了新 game， 而是大改版，然后我又试行回来参的话，我几乎就真的完完全全一毫子都不用给它，而且玩得很愉悦，因为我旧资源足够多。那旧玩家旧资源足够多的时候，哪个货金给它呢？这个 CY 的算盘就是什么，我清空了你之后你没重新货过给你，毕竟游戏要营运要成是要继续给钱下去的嘛。那么这个跟现实的 Trading Card Game 不同，现实的 Trading Card Game 你们几面都好你都一定要给钱的。但是现在这个世道，你说我听入门一只 game， 轻轻松松你都要港币上千元，你需要开始玩这游戏抌下去段万计十万计的。 有几多玩家会肯咁样做呢就另一回事。 嗯、 当然你一样可以参照隔篱 Pocket 嘅，不过嗰边一样系玩得好开心。喂，啲玩家又唔觉得佢有啲咩？虽然佢系一代换二代，而系实体转咗去电子度咯。咁佢咪每日俾两包俾咯，无条件送两包俾咯。而家呢度就的确系少咗嘅。我就我真係唔觉得咁值得嫌上囉，原则上吊咗嘛，咁你唔鍾意咪搵返九个代囉。我真係好老实㗎，虽然咁样有少少会两边自己争自己，不过就佢自己嘅问题囉。而且因为新游戏啦，个系几热闹喎，我见到新嗰度。唔知以前有时你真係要半夜呀嗰啲时间，我啱啱先试完录音的时候，即係嗰陣时系呢边夜晚，即係日本时间嘅清晨。一样系好快就 match 咗有人，其实比我脱离之前系多咗人玩嘅。咁当然你可以话新屎坑新香，咁但系人哋个新屎坑可以连续一个礼拜销量冠军喎。我只能讲的确系都几多人嘈，不过事实上就系真香咯，俾钱嘅都相当嚟多，我唔理解噶，老老实实，我唔知点解啲人要俾咁卵大嚿钱去抌抽到卡，抽唔到咪抽唔到，唔使死噶真系。诶，不过算啦，我呢句有讲好多次噶啦，咁啊一个少少嘅嫌上啦，咁就还好啦，即系咁啊各种咪咪啊、叻他嗰啲，因为佢之前动画个本身已经好多 get 嘅，其实佢套动画好认真嘅，但系。搞咗好多好多啲 get 嘅场面出嚟，嗰啲咪咪场面出嚟啦，即系佢就同游戏话一样嘅咁嘅情况。咁就有句嘢，即系呢个本来佢个句咧就系弱者冇资格玩暗影师章，咁呢度入边就系穷人冇资格玩暗影师章，叻他咁样叻他啦。但系我真系我只能讲，作为一个真系穷狠到一毫子都冇俾钱我嘅，我又唔觉得我玩到。即系你觉得嘅痛苦咧，好大程度系嚟自佢回到翻游戏最初嗰种开放状态。而唔系话货金唔货金嘅问题，货金都只能稍微缓解呢个问题嘅啫。即系有关呢点咧，我系相对比较可以理解嘅。毕竟当年都系咁样行过嚟噶啦。但由剑入车二，由车入剑南呢啲，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最令我顶唔顺咧，反而系佢啲画坚系丑。佢一代啲画本来都几靓嘅，去到第二代啲插画啲角色，哇真系～好似系精美咗，但系嗰种偏咗写实化嘅风格，更加偏向写实化嘅风格。本来 C1 game 由神剧开始已经有咁嘅倾向啦、但系而家嗰几件真系，我唔要用男人咯、大佬。即系最惨系佢咩啊？嗱，呢个就另一个关佢敛财嘅事啦。因为佢入边有个叫主战者，基本上下边你个角色代表你角色做嘢啦。实际上冇乜影响嘅，但系会影响你观感啦。主要系即系同你对战嘅强弱系冇关系嘅，主要系观系样嘅问题。之前咧都还好啦，就算系男人都唔算太咩，但系佢新嗰几件造型真系太过骑呢啦，而且仲要系我相信佢，如果你就系完全零货金想要改主战者造型咧，几乎唔太可能嘅事嚟嘅。佢要补底350抽先会有。咁啊 ,0.04%, 我唔知呢个 percent 数应该算系乜嘢嚟㗎啦。所以基本上你系靠保底㗎。然后保底你仲要系佢而家变咗有两种保底，原本系第一代系冇，第一代完全冇保底 㗎。 佢而家就变成功能上嘅 effect 系有保底嘅 ,10 包会有保底一张。虽然80抽你都抽唔中都几惨下㗎啦 ,1.5%。咁另一个系造型相关嘅，不过卡背啊，你主战者用啊徽章啊，咁都系0.04% 抽中。咁如果你要保底嘅话咧，350抽系几恐怖下嘅数字嚟嘅。不过调翻转就系，如果你纯粹要游戏公平强度咧，呢嚿嘢唔同你冇关系嘅。当然你系唔可以长期忍受用男人啦，咁就另一回事啦。因为之前旧版的时候咧。佢一半男一半女啦，就算系咁都系佢有免费或者叫唔使收钱啊，佢用入边游戏币买嘅，即系可以换个造型啊嗰啲，等你唔使成几日对住个男人。而且最惨就系咩咧？呢入边佢唔单止男人就算啦，啲女都我都要你小仓位啦，你俾个似样少少嘅好唔好啊？即系佢入边有几个御赐女角，系得复仇者叫做似啲样啊，仲要但系都几钳下，几窄下老老实实。即系我唔知系佢设计嗰个有咩问题，定有啲咩偏见啊，定系咁样逼你去货金啦、啊。即系总之就系冇见似样嘅咯。即系 呢方面呢其实有少少似返啲比较譬如 Dota 嗰类竞技类游戏。因为呢类游戏竞技类游戏如果个对个公平性有个太大嘅差异嘅话呢系玩唔到落去嘅。所以佢只能用外观上面嘅差异去令你氪金咁先氪得嚟、又唔会影响公平性，相对冇咁影响啦。咁另一个应该都系时间性嘅问题，就系 2P。它入面有个类似差库的东西，就是给你的卡是二选一的，不是用你预组好的即场的，然后你在两张入面加一张类似其他卡的差库，那个系统现在没有、真的很回到初代咯，因为这个系统又是中途加入的，最初是没有这个系统的，你打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的、但是都是同一样东西，你原本有的东西你拿走了呢，真的被人丢到开花，这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初代明明有个嘢，而且仲系讲紧系现在行到走到尽头嘅初代，同啱啱开始，几乎同你由零重新开始，将当初开荒个状态又再搬翻嚟，你有个主要系呢一个落差咯，我觉得。咁啊，当然啦，佢入边送嘅资源所俾到你咧，的确系有啲少嘅，但系只能睇下，因为正常以我认知嘅 CY 咧。俾人掉得多佢就会俾返多啲你嘅。呢个动态平衡要搵个甜蜜点系几困难嘅事嚟嘅，呢个的确系。不过我要重返一点啦，我意思唔系话你冇钱活该俾人打，系讲緊其实佢而家你见到嗰个系因为佢环境贫乏，所以好多时你会系冇得选择，而 Bific 同埋部分 VR 存在会令你选择由非常不足变成不足。咁相对系有暂时性嘅优势，而呢个样嘢系唔会持久嘅。到你后面再开放新系列之后咧，呢、这个情况会大幅缓解嘅。呢只 game 入边有少少嘅好处就系、是，虽然 Mythic 啊 VR 强度的确系会比 Common and Come 强，但系唔至于话你冇脑咁堆 Mythic 堆 VR 就可以践踏对方。其实喺氪金同非氪金之间嘅差距嚟讲啦，系远超过一般嘅氪金游戏，只不过竞技类都有咁嘅情况噶啦。佢系介乎于完全公平，即系 Dota 嗰类，同埋嗰啲氪金氪奖就践踏众生之间，冇咁夸张嘅。其实相对于好多你啲手机 game 嚟讲，那个氪唔氪之间嘅强度真系差，相对其实真系还好噶啦。当然睇你个标杆喺边度啦，处理卡根其实打从 day one 就系咁样噶啦。即系我都讲过好多次啦，齐卡只系处理卡根嘅起点，系几残酷嘅。不过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样啦。啊，咁啊，跟住就可唔可以叫炎上咧？国家级炎上 有，唉，节目我依家有一阵。妖你讲真啲咁嘅鸠 game， 你唔想提冇人理㗎啦，你就懒去认真同佢讲，如果帮人做埋宣传。 啊，我哋上个礼拜唔记得提，系纯粹系唔记得提，唔系话 game 唔系成啊，即系亦都唔系话想睇佢返去发展，我都估捻到佢雷声大雨点少㗎啦。咁啊，热统战其实我哋介绍过以前，我唔记得几时啦，总之就系相当耐之前嘅，就系、佢上一次俾官媒攞出嚟点名的时候，之前呢系我唔一央视定系乜嘢攞出嚟点名嘅？中国嗰边啦，咁今次唔系，今次咧系香港国安处，就系我哋爱国爱党噶，即系呢啲咁嘅游戏好认真，你唔好理佢啦。我站喺你共产党嘅角度同你讲，我而家站喺共产党角度俾你啊，唔系话你想你姑息养奸乜乜戚戚，即系我唔系站喺反差嘅角度立场去讲，我话你就算站喺龙眼都落场落去，要么只 game 系香港做嘅，直接上去拉人封艇上水化。你咁样做到嘅 ，OK， 你都可以阻止到佢嘅。咁你又系明知我自己阻止唔到佢，又走出嚟话，诶，你玩呢只 game 啊，等于违反国安法乜乜七七，今日只系帮人做广告，即系人哋个喺 Twitter 上度即就一 keep 完之后就话借城上战，即系，唉，即系边个戆鸠嘅大佬，即系我都帮你共产党着急啊，大佬，真系，即系你国安就你冇走去告同佢讲。咁咪只不过系做宣传，而事实上的确系佢瞬间上咗香港嘅，好似系下载榜冠军，唔系收费榜，下载榜嘅冠军。喂，嗰只 game 真系，我讲佢垃圾游戏真系唔系好过分，我老老实实。以游戏嘅角度，以游戏评游戏，以手机 game 评手机 game， 佢真系一只，未至于玩都嘥时间，但系真系唔系好想嘥时间去玩佢咯。嘅游戏咯，如果有游戏角度，纯粹游戏角度，唔讲任何政治立场，唔讲性嘅话， 真係一隻垃圾遊戲，你唔好理佢啦，老老實實，即係幾戇鳩嘅事啊！仲要係最後咁啊，成班人喺度耍個介事咁話李家超最話，誒呢啲等到佢啊，等佢違反國安法乜乜柒。哎呀，你知唔知咩叫逆火效应啊，大佬？即系我都唔讲你咩，我就当你伟大光明正确啦，老邓，大佬都唔应该咁样做噶嘛。咁啊，结果又帮佢打咗仗，打咗个个咁，当然啦。嗱，先讲唔系净系 Apple 啊，应该系两边都下咗架噶啦。香港净系香港下咗架，咁啊，当然大家都知道香港下架 ，so on。你 Apple 又好 ，Android 都好，要转区有几咁困难。跟住，当然佢可以话佢你 download 只喺只 game 入边，你手机入边都可以，你都犯法嘅。查手机咯，我睇你香港几时行到呢度咯，呢一步咯。你先讲下大陆做紧噶，大陆有时会有人抽样地查手机嘅，香港暂时听都冇听过咁嘅嘢，暂时冇咁嘅未见咁嘅嘢咯。 都系嗰句啦，依旧讲真，因为 game， 你其实唔理佢嘅话，根本唔会提嘅。屌，你越大声越多人试，从来都系咁样噶啦，呢个世界上。 我又调翻转讲，或者喺只 game 入边个立场啊，其实唔一定系反国反党噶，你可以扮演红军，佢将嗰啲五毒合流嗰啲全部打落七脚一皮嘅，因为入边系有好似入边叫红军，咁代表东野之共产党啦。其实佢系逆统战个头像咧，即系佢个唔系头像，个 game 嘅 icon 啊，嗰个角色就系红军，其实几靓嘅。即系我哋之前上一次提到佢，就系讲紧中国都有唔少人玩，原因纯粹就因为个红军几靓仔。系几靓女、哦，跟住几吸引、哦，咁我咪可以扮演红军打柒嗰啲友仔咯。系啊，中国红军一段时间有部分原因系因为咁样噶，你完全可以扮演喎。不过当然只 game 入边，据说就系因为红军太少人玩啦，结果佢哋要 buff 佢哋咧，先可以做到个对战嘅情况。因为佢嗰个系一个国战游戏嚟嘅，即系玩家同玩家之间大规模嘅对决嚟嘅。即系睇你点睇嘅啫。你话呢只 game 你咩反毒五多嗰啲又？好似其实唔系啱数啊，不过算咯。跟住佢就讲咗啦，我哋会特登为咗国安处去做个新嘅角色。咁我哋知道我哋香港嘅网民就最中意起哄噶啦，就走去。咁会唔会有你叶柳噶？咁佢就话放心，暂时唔会有叶柳字，暂时唔会。佢嘅意思就系积极制作中，后边就会有了。大佬，你班友仔唔好咁啦， 唔紧要， 唔好咁癫啦，你知少事实好唔好？就系虽然我唔会玩只 game。即系因为只 game 系最明所有角色都系靓仔靓女嚟嘅，即系靓女版嘅叶柳。 唔知唔好问我，我唔知道。唔好 精神攻击嚟啊？点啦， 真 系。 真系 咁啊！咁啊！总之就系、是，其实就系闹剧一场，老老实实。即系我亦都相信往后跟住就冇，大家就冇 forget 咗佢噶啦。即系等于上一次。咁样点名出嚟之后，跟住过咗去，有冇人仲记得喺呢次国安去撩出嚟之后，仲有冇人有冇人印象嘅 话？ 不过今次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佢烧嘅香港，即系香港国安公署，结果咧就上埋 BBC 嘅新闻，系啊 BBC 呢边有报噶，到就系报呢单嘢，啱紧何苦咧？全世界都知啦，佢而家即系冇唔记得啦，系算啦，有啦，等佢。跟住都系中国相关，不过呢个理论上应该比较正面少少嘅。呢个有人改咗个名之后，我而家搞到我每一次 up 个名，我都谂起个名赖波波。 咩名啊？拉完过嚟。 赖波波啊，赖屎。即系咁啊，佢喺鬼佬世界揾啲 KOL 做行销啦，咁啊搞到呢边无论英国啊、荷兰嗰边都系卖炒到黐筋啊，系搞到啲名人效应嘅都好抢手啦，诸如此类啦。咁啊，然后咁啊，大家知道嘅直当嘢本身系纯粹一个商业嚟，我真系睇紧住佢由零开始行起嘅。因为佢有部分系关香港事啊，佢个设计师系香港人嚟。咁佢红咗之后，官媒梗系出嚟，哇！我哋当我哋咩新质新产力啊，定系咩啲咩软实力？定我唔记得嗰啲名词系乜嘢？你知佢哋最中意发明啲新语噶咯。咁问题就系呢头你吹捧完冇几耐，跟住就话哦，佢呢个一片，因为佢系所谓嘅盲盒，即系虽然我哋一听咗之后，咪即系扭蛋咯，即系佢个盒随机封入，咁大不了咪叫盒蛋咯，喺我哋嘅叫法咯，咪系扭蛋同盒蛋咯。咩盲盒？不过算啦，呢啲佢哋中意咁叫。咁佢话呢啲有赌博成分，因为原本我哋抽扭蛋又好，盒蛋都好，都还好，咪抽咯。你真系要抽的话啦，虽然我呢啲嘢我通常一 set 买嘅。咁因为佢某啲好独特嘅稀有款可以炒到好捻贵，据闻啊系可以炒到最贵嗰啲去到上百万港币。佢个人仔，不过上百万港币同上百万人仔差唔多意思啦嘅程度。我唔觉得吓。 不过应该是那些、类似 Welcome Hong Kong 那种情况的，大家都觉得它有得升，它本身的价值是如何已经没人理了。其实大陆是很多这些东西的，甚至那些无聊员那些东西 都前之前都炒过一段，现在有人要有些什么暴力红那些东西、所以官媒又走出来就说这些有赌博成分。因为如果件事譬如我们正常玩合搭的时候了不起就几百元，咁你就唔会话特登买嚿嘢去赌，去抽中只限定版，然后放翻出去。正常你做唔到呢样嘢，唔 work 啊件事。咁但系如果你话听某一只嘢上百万的话，咁就会有人去大量去抽，睇下会唔会抽中嗰只，然后发大达。咁啊同赌博有啲相似噶咯。咁佢就话因为咁样，所以就去屌佢。咁啊一出声，因为佢系上市嘅，咁啊跌咗10%+。咁啊，其实还好啦，咁大镬，即系官媒点名再去屌鸠你，都只系跌10%+，算小事啦。你反正你本来通过段倍计嘅股价咯，咁跌少少，你咪当获利回吐咯。咁我就即系好认真噶，喺佢啱啱出嗰阵时候我已经听过噶啦。不过原因就系因为唔记得边档嘅新闻，就系访问设计嗰嚿嘢嗰个人，因为香港人嚟噶嘛。佢讲佢嘅嘢，嗰阵时我已经知啦，好耐之前嘅事嚟嘅，你已经系咁啊。另一个讲关于香港市嘅唔忿气就系讲紧佢而家红咗啦，完全冇人提系香港人做设计嘅，就系讲话咩咩中国新 IP 啊，嗰啲乜乜乜咁嘅嘢。佢就算啦，不过呢啲嘢啲都唔同佢争 credit 啦，真系晒够气咁样啊。咁啊，另一个更加峰回造选嘅一个故事。都这个就更加这个比较关 ACCC 啊，就系因为系游戏嚟嘅。我真系唔知点解啊。中国是很兴一种游戏方式呢，它是实际地拍一些片然后给你去揀的。 电子小说咯，即是揀的日本有了很久了，所以叫电子互动小说，就是找真人拍一段戏，然后呢你选择一个答案，然后继续拍另一套戏下去。 其实我们玩的游戏都有不少的，不过就比较少拍真人的。通常就是真的小说立绘加文字，我们玩去所谓的 AVG 啊。 唔系最简单就系依类所谓用真人去拍一拍成游戏咧，最经典嗰个咧就系已经成为咗传说嘅四二八咪咁样咯。搵一堆演有一堆二三线演员拍互动电视咁样拍落去，而变成一游戏俾佢玩，因为嗰游戏真系已经成为咗传说啦嗰游戏。所以咧一讲到呢个所谓叫互动式嘅叫做互动式电视剧啊，大家一定讲四二八嘅被封锁涉谷 啊。咁如果系鬼佬世界咪底特律咯，或者系 Heavy Wing 咯，系都系唔少嘅。不过嗰啲系将出嚟噶嘛，个画片系将出嚟，即系唔系拍片咯。可能系因为其实相对比较平，而且咧中国嗰边拍片嗰啲嘢冇戏开啊嘛。咁咪呢啲嘢其实做嘅嘢其实好相似嘅，佢一样有导演有成。不过就是你不是一条线拍到底，而是要发很多分支咁解啫嘛。咁啊，呢只 game 咧都同香港有少少关系嘅，因为佢个导演系胡耀辉，即系一路向西嗰、那个。而九年发九啊乜嘢嘅地方咧，就系、是、佢首先佢一开始嗰只 game 叫做捞女游戏，即系首先解释下咩叫捞女先啦。虽然都唔难理解啊，最初其实系捞松嘅变形嚟嘅。捞松大家知唔知系咩啊？捞松嘅意思就系讽刺嗰啲外来嘅男人。核心其实系指广州，外来广州嘅北方人口，即系我哋 捞松捞松佬呢个名，而家都冇人叫啦。根本上，我觉得呢个死鱼嚟啦。如果捞松，我就谂 半死鱼啦。 呢个捞松，我仲谂捞松咩咧？啊，系我捞松佬啊！哇，屌大佬呢个嘢系我就都唔讲噶啦，屌唔好讲我，系我豆嗰年代，系去到我阿婆我阿嫲年代嗰年代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先叫外省人叫捞松佬噶嘛，因为讲嗰时嗰啲外省话啊嘛， 因为佢哋嗰啲有口音嘅普通话，讲老兄捞星啊，即系我知嗰啲讲普都系衰噶啦，咁啊变成读下变咗我哋听起嚟就变咗捞松咯， 系捞松佬啊嘛。 即系佢哋好你叫老兄老兄咁样去懒系亲切咁叫你噶嘛，咁咪话呢啲咁啊成日讲老兄老兄嘅人啊，就叫佢哋捞松佬。咁捞女即系写做文字的话就系捞松啊嘛，即系虽然我哋会读捞松啦吓，佢就系讲嘅相对版嘅女版嘅，不过佢又唔完全系指外省嘅女性，即系原本理论上系嘅，但系去到后边咧，佢演变咗就系、是。金钱至上、物质导向嘅女性，其实有啲少似港女嘅。 有个背景知识俾翻大家先，因为如果唔系，你真系要完全唔知咩叫咩捞女游戏，搞乜鸠？佢原本个名叫捞女游戏，入边咧其实系啲咁嘅电子小说啦，有分支成嘅电子小说。然后佢入边讲嘅故事就系一班拜金女或者佢入边嘅捞女啦，走去呃个主角嘅故事嚟嘅。一开始佢会嫌上，先讲个点解嫌上啦，因为佢有啲似就系当年好多年啦，都十几年啦，而家冇人讲噶啦。港男港女的对立，即是捞女的近似翻译，翻译翻做我们香港讲的话就是港女。一样出现的情况就是当年嘈港女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有集不是港女的香港女性就觉得被冒犯了。什么港女啊，我哪里是不是冒犯，明白什么如何那样。因为港女的名字本身就很不道性嘛，它不是指所有香港的女性，而是指某种特定的女性的。不过当然有些人就咁都唔高兴啦，咁另外譬如呢度又系类似咁嘅情况啦，有部分人老分女性，尤其是女性主义比较强烈嘅女性，我咁样讲大家应该理解理解嘅，佢哋会听我捞女呢个字就觉得好唔爽啦，即系我真系唔理解佢点解佢哋咁唔爽，都唔系话紧你，你唔讲，总之佢哋唔爽啦，咁啊变成咗男女对立。我哋以前有个专题已经讲过啦，中国嘅男女对立其实好强，好强烈嘅，同韩国差唔多咁嘅级数噶啦，咁。佢就一开始第一次咧就系变成咁样，你系咪话我哋全部话我啲女性就系、是、就系睇你钱啊，如何那样乜乜七七？哇，小姐你都有几对号立咗下，不过算啦，唔紧要。咁然后官媒点解会走出嚟屌，就话呢只游戏撕裂社会，制造对立，乜乜七七。咁啊呢啲屌完之后都算啦。据传呢、这个真系传闻啊，我要重申一次，只系传闻啊。相关嘅制作人员全部俾佢叫佢饮茶。大家唔知，大家知唔知大陆嘅所谓饮茶啦，即系公安叫你过嚟问你啲嘢，乜乜如何那样。 咁佢系咪只去到老年饮咖啡嗰程度？ 系啊，唔系拘捕，唔系协助调查，就系过嚟同你倾几句咁样啦，即系啲软色威吓咁样啦。跟住最惨系乜嘢咧？传闻中，传闻啦，我都只能讲一次，嗰个系传闻嚟噶，冇人证实，亦都冇办法证实。啱啱我哋提到一路向西个导演啦。阿回辉，佢据传佢系俾国安呢拉过去接受问话，啲人就话：，哇，我哋呢边饮过茶啫，你哋上国安就恐怖，因为佢哋中国都有国安噶嘛，但系真系要最最最最严重嘅人先会出动到国安嘅，即系嗰啲你噏不出名嗰啲政治犯啊，先会出动到国安嘅。但系呢个就应该系佢哋唔知道讲国情会唔会俾人屌，即系地区情况唔一样。因为我哋系冇嗰啲咩警察饮茶，冇呢咁嘅嘢嘅，即系我哋一上就国安公署噶啦，冇得再低少少嘅。其实都系差唔多意思嘅啫，即系喺佢哋眼中就系以为一上就上到嗰啲咁嘅，但系唔系，我估都系纯粹系去问你两句嘅啫。如果就算系事实都好，都纯粹系咁样嘅啫。不过就有啲恐怖啦吓，咁样。我觉得即系不过算啦，啲官和呢啲嘢就咁发家湾嘅地方又嚟啦。一开始就咁样，咁然后只 game 好似短暂下架定系乜嘢噶，咁啊，然后落咗架改名叫情感反诈模拟器，咁突然间官媒呢个北京青年报就再出嚟话啊呢只嘢啊全强势新 IP 如何那样，同啱啱巴巴马第一样情况，因为佢个销量非常高，咁啊佢话呢全球热销，其实全球热销入边咧绝大部分都系中国嘅，不过你理解啦，呢啲写讲中文嘅电子小说。又仲有边个地方其他地方玩啫？咁啊话，呢个 IP 好厉害，如何啦？又乜乜七七，即系你知啦，呢只共产党乜都中意认威噶嘛，唔关你事都关你事噶嘛，咁唔紧要，呢个好正常嘅。咁啊改咗个名叫情感反诈模拟器。咁其实理论上又的确相对比较合适，因为就算你话所谓一般讲嘅捞女都好啦，佢唔一定呃你钱噶嘛，了不起就系话。有时候拎嗰啲啫，即系都唔算系诈骗噶嘛。但系呢度入边讲嘅系真系诈骗，明呃你嘅，即系情感诈骗嗰个情况嚟嘅。相对嚟讲就收窄咗佢个范围啦吓。咁啊，因为调翻转讲，唔系捞女都唔会教呢啲咁嘅情感诈骗噶咯。调翻转，佢个理论啦，佢个理论啦。咁突然间佢改咗个名之后，官媒就走出嚟讲咩啦？系认屍认屁啦，发酵翻嚟啦。咁但系跟住佢个报道落咗架。又再剪咗404，唔见咗啦，直接就唔知系咩原因，可能就系、是、又系原本调翻转嗰两个立场之间反复横跳咯，因为即系包括我哋好似两年几前都有提过，即系个低端模拟器 AKA 大多数最终唔见咗啦、嗯、都一样㗎，你只要反映社会实况就会出现咁，因为你只 game, 姑且叫 game 啦，入面其实的确有反映咗好多现实中嘅问题。咁你知佢哋一旦反映咗现实嘅问题就会喐佢㗎啦嘛。所以佢就喺两个态度之间反复横跳啦。咁就唔关对立事。因为一旦系变到揭发社会问题的时候咧，就关政治事啦，就关政权相关嘅嘢啦。咁、嗯、就咁啊，暂时呢刻仲未落架嘅，不过就引发咗唔少两边喺度互相对战啦吓。即系嗱呢个咁敏感嘅话题，唔系讲紧政治敏感啊，系男女对立方面嘅敏感，系嘈得几紧要嘅。不过就又系一个九年法甲玩都算几精彩下，老老实实即系game 本身咧就睇你有冇兴趣啦。你缺乏咗中国本身嘅背景知识嘅话咧，未必会好有意思嘅。咁啊，当然你可以话我哋支持香港有份制作嘅部分，毕竟都系我哋香港导演有份执到啦吓。咁你咪可以有兴趣可以睇下嘅，即系我又冇乜兴趣，老老实实。好啦，终于讲完呢几单嘢啦，咁样我哋专题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拜。